呀，我发觉我在上课的时间里面，就是我来这边教书啊，这两三个钟头里面呢，我没有办法帮同学啊做出完整的看病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因为我从前不曾面临过这种困扰啊，因为我以前教书呢多半都是这个，就是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说我教书期间不看病，因为我会非常硬的要求自己这件事啊，是因为那个我的从前有一些学生啊，他的家人呢在跟别的中医老师那里学中医，那我就发现那些跟别的中医老师学中医的那些人啊，有一些人好像跟着那个老师两三年了，可是中医的技术完全不行，那我就开始有点好奇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的学生就跟我讲说，哦，我爸跟那个谁谁谁学中医哦，但是他每次生病的时候就会说那还是找老师看吧，所以他跟着这个老师其实是有一种好像结一个缘分求保庇用的啦。那他生病的时候他就会希望请他的老师出马，他自己不要想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听到这样的讯息之后，我就有一点警惕，就是觉得说那我如果要教书的话，我一定不要再帮人看病，因为这会促成学生的堕落啊。那这是一个逻辑上面我是这样以为的。那可是我们这个班呢一开始也就是说好了让同学提单子来啊，然后就是因为你知道你提单子来的话，你想学什么病那大家一起学嘛，对不对？反正这个病你家有别人家也可能会有，这是一个学习上还不错的点啊。所以我基本上这个班开始我就没有那么严格，就是说什么你的问题不可以端到我面前来啊，我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可是我还是要跟同学声明一件事，就是这个班我预计是教半年，那半年之后呢我就会从你们的人生里面消失，就是我不会让你有机会找到我再继续追着我要看病。所以你必须需要学的技术都是尽可能的就是在这半年里面把它学下来，当做一个你的中医的基础这样子啊。所以能学的我们这半年就尽全力教，像今天抄的黑板，我来的时候就跟助教讲说我今天这两个小时想要教的课好像是我从前15个小时的分量，就我从前一帖真武汤就教5个钟头嘛，就是很漫长的啊，就尽可能的把这个课浓缩。所以我相信同学上这个课在请报量方面可能会有一点吃力，因为我的确是要把我过去3年的课浓缩在半年里面教完，而我的堂数并没有变得比较多，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所以同学要有觉悟，就是说我们这个班呢，并不是一个好像给你来看病的班。事实上是你在这个班的中间下课啊，如果跟我聊你的身体的问题，我必须说我会看不好。因为我看病人是很慢很慢的，就是我平常看一个病人就算不是什么大病哦，我通常也要看差不多1个钟头是基准，我通常看一个病人要看1个钟头。因为你知道伤寒论里面有很多很多主症况嘛，对不对？总要从头到尾问一轮，没有什么遗漏的开药心里头才笃定嘛。那这个偶尔你丢出来一个什么我怎么样然后应该怎么办，那个其实我临时的回答可能是可以开的药的路数里面的几十路里面的一路而已，那个我却没有办法很断定要怎么开，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有一点慌了。那从前呢是我的班啊，同学有什么自己生病的，他们自己跟我的比较资格老的太上助教陈助教哈，约时间出去外面谈啊，就是他们就有一个就是好像跟助教聊病的茶会之类的吧，好像礼拜三在哪里，那他们这个就助教怎么样，然后就大家一起来把这伤寒论摊开从头到尾这样顺过一轮啊，那用这样的方法就助教陪你温习功课，然后顺便等于你自己帮自己看病这样子。那可是呢就是这件事情，我本来这个班的助教我是想要 把这边几个助教乐捐给你们用嘛，可是这助教他们自称啊，就是还不成气候，不能乐捐啊，捐了怕害人。那我也觉得说，哎，这也是有点道理。那所以呢，我就又拜托了一个人啊，你举手一下啊，这个人姓樊啊，就是我从前班上的学生，就是我所知道的范围里面，我觉得我教过学生，他开药是开的算比较准的。当然我学生有一些是带医头师，已经是开业中医生的，那个我先姑且不论啊，就是不带业头师来讲的话，那这位樊同学现在他应该也算助教了啊，樊助教算是我觉得就是跟你们同样的起跑点来讲的话，开药算是开的最精确的。那他有一点我觉得胜过我的太上助教陈助教，是因为我太上助教陈助教呢是一个多情之人，就是开药的时候非常的怕把你打伤，你知道，就是开药那个手很软。那樊助教比较不会，就是一拍两瞪眼药就开下去了，那比较合我的个性啊，就是拍药要开药要开得准，但是要开得心狠手辣，不能像陈助教那种可以十拳功力卯上去的一拳，他只打三拳三成功力，十拳功力只打出三成功力那种，我觉得没味道啊。所以呢，如果同学有一些你自己吃药的，就是自己的一些疾病的问题，你下课要来问我，那我的话，我是说，你不给我一个钟头，我根本没有办法很笃定的来处理这件事。所以呢，就改成请各位去围攻他。那如果他被你们攻到受不了了，那他再跟你们另外约出去别的地方喝咖啡之类的，好不好？这样子，然后那如果他处理不完的话，他有一些辩证点，那助教会来问我。那如果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开经方一定要主症框明显就很好开嘛，对不对？如果因为我们现在一个一个主症框学，你们现在很多主症框都还没学到啊，就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来陪你们一下，这也是对的啦。那可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人哦，从头到脚不舒服，可是他凑不出一个经方的主症框。那这种时候呢，我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我可能会下次再去请求我的郭秘书啊，带那个什么复耳电针之类的血检仪哦，你们在礼拜二再约一团啊，用电子仪器测量，就测量你哪一条经络的能量特别怪，你能够给我一条经，我就有办法开了啊。就比如说你的少阳经的能量飙高到顶点，那一定少阳经整个塞掉了。就是这样子的话，我还可以想办法帮你调体质，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学伤寒论的学习者啊，以把脉来讲，我想不太容易练到很高的境界啦。但是如果有个什么电子仪器啊，能够帮忙的就帮忙啦。那当然，如果请郭秘书来带樊助教帮你们用电子仪器检测的话，我本人一定不会来啦。啊，因为那个你知道，我们把脉有的时候会说把到阴脉，就是把脉卡到阴啊。就是这个人身上有病，你把脉的时候，那病气传到你身上来啊，就人的能量共鸣嘛。那把脉呢，我就已经不是喜欢把到阴脉的人，就把脉的时候心里面要默念，你是你，我是我啊，井水不犯河水啊，就是这样子把脉。那如果用电子仪器检测的话啊，那个病人的坏能量会弥漫到一个房间都有怪怪的气，所以我本人是不会来的，你们自己有病的人啊，相濡以沫啊，就是我让我逃难去也啊，就是未来关于同学这个看诊的计划啊，这是想一下啊。对了，佩佩，那你那个上次拿了太乙神灸回去，你那个肩膀玩玩揪揪玩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还是没效？ 才 灸 三次。 嗯。 哦， 这样子。那你们同学上次培培跟我讲说太乙神灸的灸快大家都抢回去了，你们还有哪几个人是抢回去了？怎么玩的？我听听你们怎么灸的，有没有灸出什么名堂？ 没有，因为就只有一片很珍贵的珍藏，然后以后有重 兵 的时候 不要珍藏，赶快烧掉。用完了再做就有了，好不好？因为不是什么买不到的东西啊。像德林，你的心绞痛也不是 三天两头要发的嘛，所以那个胸三揪也不知道揪的有没有效，对不对？ 就是揪啊，就一直是那个，因为就在鼻子下面，那个就一直是 躺平来啊。那有揪到背后发热吗？胸三揪揪。 揪背后发热，我觉得揪高方比较快。 哦，这样子，就揪高方也会有效啦。不，因为你的心绞痛本来就不是常发的嘛，对不对？所以就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是一开始从高方开始痛，我每次都是从高方开始痛。那我觉得中高方，有的时候觉得不太对劲，赶快中高方。 那如果你是高方开始痛的话，那助教你们登记一下，下次带那个放血片跟拔罐来，跟高方放个血会比较快，就比较放过血之后比较好救，而且高方放血不会很痛。那问题是要露背哦。 穿个围兜兜 ，OK， 穿个肚兜类的啊。反正你们助教都很会高方放血嘛啊。 我找莹莹 啊。好，莹状况最不稳，她下针手软。 我讲她，我想办法。 那同学，是今天在正课以前，你们上一次前两个礼拜我都没有问你们吃药吃出什么名堂，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听你们在咳嗽，像我咳嗽，对不对？可以教的十几路里面只教了两路三路啊，看你那个咳嗽好像也是救不起来一样啊。那你要讲一讲，我教你一下，有没有？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讲的？吃药没有效，一定要吐槽哦，哈。 就手背没好，但是咳嗽了，小心有汤加， 而且。哦，治意。就咳嗽好了，手臂没好。好，那手臂我们就要想说可能是别的病啊，看看你的手臂是酸还是痛？ 酸。 皮下固定的点还是游走型的？ 一片。 一整片。一整片，我觉得还是有点像意淫。你的小青龙汤有加石膏吗？因为意淫是小青龙加石膏汤，不是小青龙汤。 好像应该是没有。 哦，那就。请开正确的再试一次啊！那上次那边有谁问我什么事情呢？上次你有问我一个什么事情？我 哦，我还没碰到。 哦，对对，周期还没有到啊，对。 不是，还没碰到你。 哦。 因为他是产 后症。OK。那培培，你上次问我那个更年期是身体酸痛的朋友，那个怎么样了？所以呢，你看啊，各位同学，你们会看到，就是有的时候你问我的问题是你的某个朋友的事情，对不对？那你的朋友的事情我告诉你了，但是你不一定，他不一定会愿意吃你开的药嘛，对不对？ 嗯。 对。对对，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啊，那你们以后如果要问我一些病的治法的话，我希望各位同学。基于我们学习的效益来讲啊，这一类你给他方他也不会乖，不一定会乖乖吃得到的人的问题，你就先不要拿来。因为你拿来的问题，如果我告诉你怎么开，对不对？你下个礼拜就会有人吃得到药，然后就可以回馈说吃的感觉是怎么样，这样子对同学的学习效益是比较高，对不对？那如果你那个，如果你问我的问题是那种，就是好像简单来说，我的期望值是，你如果问我一个方，我给你一个方的话，你最好就是三天之内就有人吃得到药，然后下礼拜来就可以来检讨，大家来反省，来分析状况。哦，那这样子是比较有意义的。像上次你问我那个癌症的，他也没吃嘛，哈，不吃嘛，对不对？你看结局来讲，哈，都是来耍我的，对不对？就是拼了，你问我拼了命的，赶快降用活命饮什么姜和汤，但这拼命抄给你，让那人不会吃，对不对？就是这就是世道就是如此啊。所以如果你们这种事做的很多，那你知道我这种人就是傻傻的，下次还就是哎那个方你吃了没啊？啊那个方你吃了没啊？那你问我几次，然后每次问你都说没有吃没有吃，到最后不是我待不下去，是你待不下去，就你好像会被我表到，你知道被我修理到，那这样子你会待得很尴尬，对不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你就要自保，自保的方法就是那种不会吃药的朋友的问题不要拿来问，对不对？不然我每次见面都笑眯眯的说啊上次你要吃的怎么样，然后回答都没吃。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很难面对我啊，所以这一点是 大家还是要了解，就是人与人之间人际关系有一定的逻辑存在的。你在这种危险的轨道上面哦，转太多次的话，大家的交情会磨伤。好，知道一下。然后呢，然后还有呢，就是有过同学哈，就是拿别的医生开的药单来问我意见。我跟你讲，其实我很喜欢看别的医生开的药单。你拿了药单给我，都是偷偷暗爽在心里，就是说看看别人怎么出手啊，多学一两招也好。就这件事情，其实在我的那个心情上是不讨厌的。可是呢，你知道每一个行业有每一个行业的行规，就是别人的药单我是不可以批评的。因为如果别人开的药单，我敢说一句说，哦，这一个单子哦，其实我觉得细心不必加那么多哦，干姜可以少一点什么的。如果我敢讲出这个话的话，就等于在向业界宣告我的医术高于那个医生。那这种事情是我不能犯的，就是我好像随便在宣告我比哪个医生医术高。那像上次有同学拿给我一个药单，我一看，哇，这个医生是大头哎，就是说。不是他名声高，而是医术，我认为是不下于我的一个医生。那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根本不能讲，因为老实说，我是没有拿执照，只做教书，不做看诊的事情的人。那我能够在这个江湖上面混到今天，那真的是承蒙各路这个关照跟抬爱。所以我一直都是跟中医业界要保持相当和平的状态。那这样子我的学生去外面看病的时候啊，说什么我自己吃什么，那人家医生也会说，哦你这样吃那也不错啊，就说都会给我留三分颜面啊。我是承蒙各路医生关照走到今天的，所以我是不敢这样子随随便便的，你拿一个什么药单来我讲两句话啊，去得罪别人的。就是这个业界有业界的规矩，就是如果你敢对别人的药单讲一句评论性的话，那这个病人就要你包医，就从此这个病人就是你的病人了。所以上次有同学拿那个一个药单给我，那我就会说，他就说他的朋友吃这个医生的药好像有点嫌贵。那上次我怎么回答？我说我告诉你们说，你们去医别人的更年期医好了，就叫人家收人家10000块，说到黑心谁胜过我，对不对？那还要我嫌人家贵？就是这种事情我都必须要避嫌哈，所以就是这个业界的种种的潜规则了啊，就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犯规犯太多次，不然的话这个相处起来会有难度。那么我们继续来赶课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太阳病传到膀胱腑，造成小腹过热，开始淤血，对不对？然后就从这个主题开始，淤血的药方讲了一大堆了，是不是？等于会蔓延到虚劳的大黄正酮丸啊什么的。那我们现在呢，再重新回到太阳病。那这个太阳病呢，它的这个邪气到达了膀胱腑之后啊，当然我们中医说的膀胱腑呢，并不等同这个西医的解剖学说的这个膀胱了啊，因为中医的膀胱是比较糊的，就是你的整个泌尿系统的机能大概都会包括在里头啊，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内分泌的肾脏比较是中医说的肾，那泌尿的肾脏比较是中医说的膀胱啊，这样子的一个语感。那么当这个邪气呢干扰到你的整个泌尿系统的时候呢，那最基本的一个方子就是五苓散。五苓散其实我们黑板已经超过2次了，焦头昏超过一次，然后焦什么又超过一次啊，所以这个方子来讲呢，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方子，只是我那时候抄都是很快的抄一抄，所以我稍微这个药物上面介绍一下啊，就是茯苓跟猪苓这两味药呢，中医的那个象征符号来讲的话，会认为茯苓的那个调节你身体的水循环啊，比较是在走那个能量的层面。就像我们那个葛根汤症的时候，不是讲什么背后的水气，对不对？那这个水从背后绕上去，这其实是一个 在讲能量的世界的事情，因为有形的水是在走这个，有形的水是沿着血管在走，或者沿着人的淋巴的这个系统在走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有形的水比较是在中医的观点里面是这个诸灵在管，因为松树下面产的那一坨白白的香菇叫茯苓，枫树下面的那个黑黑的香菇叫猪苓。那中国人都会觉得松树是阳气很重的，枫树是阴气很重的。所谓阴气很重，就是外面的环境有一点变化，像枫树就是什么下一场雨根就长得很长，然后天气一变叶子就红掉，它非常受物质环境的影响，所以是属阴的。那松树就是你天气热也好冷也好它就没有样子嘛，对不对？所以就是比较属阳的。所以茯苓跟猪苓来讲的话呢，就会中国人认为茯苓比较是转无形的水气，猪苓比较是转有形的水脉里面的水气，包括什么淋巴啦血管啦。但这只是一个概念上面啊，就是顺顺而已。那泽泻其实我们 当初其实有介绍过，泽泻也是一种水草，它长在水里面啊，可是它的那个就是长在那种有点脏脏的水里面，可是它的切开来的时候里面还是蛮白净的，没有茯苓那么白啦，就是浅黄色的，那味道是很淡的，那代表它可以把水里面的脏东西推开，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血里面的什么脂肪过高血不干净的时候，对不对，就要用泽泻，它可以把身体里面有水分的地方的脏东西抽掉，好，这是泽泻力道。那当然泽泻这样一个根，它能够把水推到它的上面的这个末梢去，所以呢我们说什么男生如果是那种很严重的梦遗哦，就是泻精的那种病的话，那用泽泻它可以把人的那个好的水气收住。但泽泻如果不加盐炒的话，多多少少还是带着一点泻药的调子了、哦、可是治梦遗的那个遗精病的时候，泽泻粉我觉得吃了人不会虚、哦、但是其他的情况用泽泻，它扫掉水里面不干净的东西，多少好像还是会让人的水有一点点被刮到的感觉啦，一滴滴啦、哦、不是很猛的药。那桂枝跟茯苓的组合呢，苓桂组呢在中医来讲是帮忙膀胱气化的、哦、就茯苓跟桂一起的时候呢，它会能够让人的泌尿系统达成气化这件事。那同学知道什么是气化吗？我之前有没有讲过，我这个课已经讲到有点失忆了。那个就是说反正我现在是能够带到的就讲一讲，因为我觉得多方理解嘛、啊、就是中国人认为人要尿尿之前身体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肾脏到膀胱里面的水分、啊、它本来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身体的一部分的水里面就会有人的生命能在里面，那有生命的能的水就是精液，对不对？不是死水。那有生命能的水你要排出去的时候、哦、人体是排不出去的，就人体会觉得这是我的东西，所以没有办法把它排出去。就像是如果你的气血是比较健康的状态，你睡觉的时候是口水会自然而然的就吞下去，不会流得满枕头，就是你要流的满枕头都是口水，那个口水已经是死水了，你的身体那个生物本能的层面它会放它乱流一通。哦、那种是无助于汤症，就是死水涌上来的一种病。那所以因为生物、哦、它在这个能量的层面会抓住有能量的东西，不要让它跑掉。那所以呢在你排尿之前呢，你的泌尿系统的肾、哦、也就是膀胱腹，它必须要做一个叫做气化的动作，就是好像跟这一兜尿、哦、好像那个什么道士在招魂一样，就是哎呀你的魂过来，就把那一兜尿里面的那个灵魂的部分啊都抓上来，然后让那一兜尿变成死水，然后人才能尿得出去。就如果这个气化的机能不好的人呢，他就好像要把这个尿里面的那个能量的部分搬走，一次搬不完，那人就会变成平尿。或者是这个有一些妇女她会好像做一个什么手术啊，就是因为频尿或怎么样去做手术，那叫什么手术啊？膀胱，我不太熟悉。膀胱的那个 提拉， 对对对。那这种事情看在中医的眼中，就会觉得说， 这种手术真的有用吗？因为在中医的眼中会觉得这个排尿的事件是一个非常能量世界的事情，那个人会不会排尿这件事情跟能量的身体有关系，那你在有形的身体上面做一些手术不见得会让这个事情有一个充分的改善，但是那个西医做膀胱手术的那一种病人啊，如果你中医对症的药刚好对症的话，你什么真武汤也可以吃啦，五苓散也可以吃啦，桂枝龙母汤也可以吃啦，就吃到它的气化机能好了，这个病会很快的好转。那当然尿失禁的话是要暖肺，就是这个人哈，临桂在管的是泌尿系统的肾这边的一个好像一个枢纽一样，把这个底下的这些尿水里面的那个气抓上来，那气抓上来之后呢，照理说是会同气相求，就是人的气最多的是这个地方，胸中大气啊，就是你不是练功夫，练功夫人才讲丹田了啊，如果是不是练功的人就说胸中大气，这里气是最多的，那所以这里的气会对于这个膀胱招上来的气哈，就是有一个吸引的作用，就是这些膀胱里面尿水里面你回收的气会回到融合到你的胸中大气，就是以膻中穴为中心的这一大块里面。那所以呢，如果一个人是小便失禁的话，那个是咳嗽篇里面有一个方叫做甘草干姜汤，就是用甘草跟干姜两味药来暖你的肺，你的肺够暖了，胸中大气够暖了，小便就不容易失禁啊。这是老人家小便失禁是用甘草干姜汤，就这两味药。那当然那个干姜张仲景是要稍微泡一下，可是我们今天药局买的泡姜就已经泡得太过头了，就是没有暖度，只有止血的效果了，所以我通常开这个方的话就是泡姜干姜同用，就取一个中间值的药性。那当然就是比如说人的频尿这种病哈，你用真武五苓这种茯苓系的药可以处理得好，你用肾气丸，就是晚上睡觉总是要起来小便，对不对？你吃一段时间肾气丸一定改善很多，就直接补肾这样也可以。哦，那再不然的话，还有一路就是说，你要吃那种什么生脉散保元汤之类的，就是补胸中大气的药，就是你胸中大气补到够的时候，你的小便问题会好很多。哦，就是这几路的药，就是同学如果年龄到了开始小便觉得好像有点频尿或者不舒服的话，那你自己参考看看啊，就是如果觉得哪里虚就补哪里，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再递单子，我们再来分析辨证点。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像是张仲景的方子里面有一个方叫做雨鱼凉丸，就是当年治水的大禹啊吃剩的便当，雨流下来的粮食啊，就是鱼粮这个石头粉啊加什么东西做成的药丸。那鱼粮丸是治什么呢？治一个人哈，尿出去之后尿到抽痛，这个是好像在讲哈，这个人他有一个毛病是他的尿水还没有气化过就放水了，然后当那个放出去的那个尿里面还有生命能的时候，你的身体会紧张，会觉得这个怎么能出去，这是我的元气啊，就想把它扯住，所以就变成就尿完尿到会抽痛的一种病。那这个药方也是一个非常形而上的方啊，就是要用鱼粮之类的药去调整它，就是说一定要你气化干净了尿才能出去这样子啊，就是理论上跟同学随便扯一扯，就是大概了解这个点啊，就是临桂系统的药物呢，大概都会有帮助到这个气化机能的这一块。好，因为我这边要讲的话，我讲到这里的话，同学你就会可能会就可以比较能够自由联想。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讲到奔豚病，就是那个小腹跳动的那个病，刚发起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过渡期的时候，是用苓桂枣甘汤。那苓桂枣甘汤的茯苓跟桂枝都是放很重的。啊，就是要帮助这个气化。那苓桂枣甘汤是尿道啊、肾脏临时的抽痛，那个小腹摸到忽然变得有摸得到小腹一坨一坨的东西的时候，那苓桂枣甘汤啊，就是这个就是调理膀胱气化。那他用大枣把水抓住，不要给他太多水，怕他忙不过来这样子。那等到那苓桂竹甘汤不一样，苓桂竹甘汤它的那个桂的量没有那么重，苓桂竹甘汤那个桂的量是在通心阳。 让你就是你知道林慧主刚刚我说是坐着不昏站起来哇头昏的要死，但是这边塞到了对不对，所以要去中焦的痰水，那那个桂是帮助这个血能够通到头的啊、哦，那个用量是不一样的。那就是苓桂剂的这个，那当然还有苓桂剂什么小青龙汤的收功方，我们说苓桂味甘汤对不对，就用苓桂剂来帮忙把身体多余的死水抽掉，让我胃子抓住元气，不要让它太散，不要让人咳嗽往上冲，这就是基本的啊苓桂的组合。那当然我这边讲的是复习一下苓桂，是因为我这边这个啊还有这个啊都是苓芍剂啊，就是我们要苓桂苓芍来做对照啊，所以要先稍微讲一讲。那这个五苓散呢，简单来讲就是让你的身体啊，这个水从喝进去到尿出来的每一个环节，它都帮你顺一顺。就像你喝下去的水，它要你的肚子要吸收它，那有茯苓有白术，肚子会好吸水啊。就是茯苓是能够啊，不，白术是能够好像增加你的肠黏膜的机能啊。我很喜欢用生白术，因为生白术很滋养你的肠的那个什么绒毛还是黏膜。哦，让你的肠黏膜，但是如果你是溃疡的话，那还是黄芪建中比较有用了。黄芪建中让那个肠长得好，就是已经没有溃疡的肠胃道，那生白术的那个膏汁哈、哦，很能够增加它的这个。 去买白术，好像有那个 都涂炒过。那老陈记可以批到生的，生源也可以买到生的啊、哦。对，生白因为涂炒过，它里面的膏汁就比较少了，那就 都是生白术。 这个我喜欢用生白术，不然的话我有的时候我还会用，哇，我会换成苍术，因为苍术祛湿的效果比较好。那就是所以茯苓的话啊、哦，比较茯苓的话，现在西医是说多糖体啦，我也不知道应该讲多糖体还是电解质，反正就是茯苓吃下去之后，你的小肠吸水会非常的轻松。那小肠的吸水非常轻松，其实间接来讲就是补心，因为心脏的能量大部分都是小肠拿去用掉嘛，心与小肠相表里。那用了，那人的小肠一天要吸掉的这什么口水啊，喝下去的水啊，一天要吸掉11000cc 左右，就小肠是每天要吸很多水的，不是大肠。那这个如果那这个消化的动作是非常用得到你的心阳的。所以你用了茯苓让小肠吸水很省力的话，你的心阳会比较好。所以中医很多方子用茯苓说要补心，这也是对的啊、哦，就是省心阳。那然后呢，下去之后呢，这个吸收进来的水要沿着淋巴，要沿着这个无形的水晶之气转动的路线转上来，那泽泻、茯苓、猪苓都是有用的。然后气化的话，桂枝、茯苓这一组又是有用的。然后水里面的脏东西泽泻又帮忙清掉一点，就是整个水啊，就是中医认为的水喝下去然后转上来然后不要的水丢掉，这整个从吸收到排泄的这整条路，这个方子帮你顺一顺，打得很顺这样子。那这个五苓散呢，因为是顺水路啊，所以这个主症来看的话，同学大家就会蛮容易明白了。这个首先消渴是什么意思啊？消渴就是你口渴，你喝了水还是继续渴。你有没有认识这种人？说你就是，对不对？就是口渴，可是喝了水还继续渴，这样的一种渴感。那在感冒的时候是脉浮有微热，小便不利，就因为五苓散到底是以感冒来讲啊，是太阳病，所以还是会有一点脉浮浮的，有一点发烧的啊、哦。那脉浮有微热呢？那它的五苓散，我们第一路的主症，像前三条啊、哦，同学抓就是渴，喝了水还是渴，然后小便不利，就是尿尿觉得好像小便很少或者怎么样。就是又渴又小便不利，就是已经一个很完美的五苓散症了。那至于脉浮发热，要看你是不是感冒，因为感冒的时候会脉浮发热，不感冒的时候就是杂病嘛，是不是？那所以呢，这个渴而小便不利，有没有可能发生在中暑啊、晕车啊？有吧，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是中暑晕车造成的五苓散症，还是可以用五苓散， 因为我们开股方到底是要对症的哦，就像什么前一阵子莹莹跟我讲说，真的是要对症的。我喝汤烫到喉咙，也是吃麻黄附子细心看好的。这个的确是啊、哦，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但是就是这样子啊、哦，就是股方就是对症啊、哦。那这个，所以呢，发汗后或者是身体发汗的时候，水路有点卡到，脉浮弦烦渴，这几路大家都是大约的，都是五苓散啊、哦、可以用的范围。那还有一个情况是，你感冒的时候，你发现你身上只有头在出汗，然后小便不顺，那这个代表你的身上的那个三焦水道。啊、就是假设跟西医说的淋巴比较接近的那个层面，三焦水道是塞住的。像我那时候教更年期的，有说但头汗出，你那个柴胡桂枝汤里面加一点五苓散，对不对？就是这一块塞到的话，那你到这个胸口以下的地方都不太会出汗，那就只有头在流汗，身体不太会流汗，就是这边塞到了。那这样的情况呢？可能拖久了，那个湿气堆在身体不通，拖久的人会发黄。就中医认为，身体里面如果湿热之气堆积到一个量的话，尤其是湿气堆得多的话，人会往黄疸的方向发展啊。所以这是中医的身体观啊。那所以这些你总共来看的话，你可以这样子想。那可是呢，在这一堆类似的症状里面呢，又岔出来一个方叫做茯苓甘草汤。就茯苓甘草汤是小便不利，尿尿觉得不太顺，可是不渴。当然，其实真武汤也常常是小便不利又不渴啊。好、哦，但是我们姑且就说太阳病的范围好了。如果你是尿不顺又不渴，那这个茯苓甘草汤，你看茯苓、桂枝、炙甘草、生姜，它比较好像不是在没有那个里面那个把水转上来的那一路，因为。你会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面吸到的水你转不上来，对不对？那如果水根本就转得上来，代表你的那个小便不利，你只是吸收水跟排出水的地方有问题。那这个的话就是让你看一个比较残缺不全的五苓散结构，这样子就是茯苓甘草汤，就像泡茶一样，这个药煮出来其实很淡，没什么味道的啊，就是小便不利加不渴。那茯苓甘草汤的主治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嘛，你看一下这里，有的时候虽然不是很多同学，但是有人会挂到这一条，就是手脚冷加心悸，心下悸，就是你心悸的那个时候会觉得是心这个地方下面点，就是胃，我们教解剖学说的胃啊，胃上面这样的顶到心量砰咚砰咚跳，然后你手冷。那这个在中医的病机学来讲叫做水滋入胃，就是你这一块地方水气太多了。那心悸又手脚冷的时候，那你可以用这种很清淡的小方，那喝一喝，把这一坨地方的湿气散掉，你人就会舒服了。好，所以这样讲我觉得有点没力啦，因为这个方其实是那种很少用的方啊，那就是小小的，那刚好手脚冷加心悸或者尿不顺加不渴，你就可以用。好，这是很温和的方。那至于说五苓散还有一个常遇到的症啊，叫做水逆，就是这个人只要一喝到液体的东西就呕吐了，因为身体水路不通，你身体就没办法再接受水嘛，就喝进来也不能消化的话，对不对？卡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水入则吐的话，那也是用五苓散。那五苓散呢，生是一个我不喜欢入汤剂的方，它是生药打粉啊、哦，然后吞的时候是用稀饭吞，因为如果你五苓散真是刚好属于水逆的状态，有的时候你晕车晕船会变成水逆。那如果已经是属于水逆的状态，那你还用水吞药，那不是药就不再吐出来嘛，对不对？所以就很愚蠢。所以五苓散的话就是稀饭，把那个5公克左右的药粉和到稀饭里面，然后把它嚼一嚼吞下去，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才能挡得了这个水逆啊。那这个是以《伤寒论》的这个最常用的范围。那我们接下来借到别的地方来用的话啊，就是水癫痫或者是水头痛，就是有一类的癫痫跟头痛啊，西医他会告诉你，就是你可能去做一些检查，他会告诉你说你的这个癫痫或者头痛是你的大脑的那个脑的边缘一个什么地方有一点水肿， 就是那要西医跟你讲，因为我脉拔不出来。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头痛刚好是口渴又尿少，那就最好了吧，对不对？就是有五苓散症就最好，就是那个脑子的边边有一点水肿的那种癫痫，就造成异常放电的那种癫痫或者是头痛啊。那当然张仲景给的那个症状是说是奇下悸癫痫吐炎沫，就是说你会觉得你的那个肚脐下面这个小腹有一点好像肉在跳，然后你昏得不得了，然后会一直要吐很多酸水口水这样的状态。那这一种的吐白沫的癫痫的话，那你就要考虑会不会是水癫痫。如果你不能断定的话，那你请西医检查一下啊，是做个扫描或什么的。那知道是脑部有一点水肿，丁玄啊，你妈妈不是有一次就什么说什么她脑部是水肿，那是检查什么检查出来的？ 就是拿仪器照进去，会知道说这边有一块空掉的地方，但是它会泡泡的，所以 就是脑里面有个水泡之类的。哦，就是因为丁以玄的妈妈是这个头痛的老病号，而且他的妈妈是看医生是一种休闲活动，所以都没有要治好的，就是有事没事要去找医生，然后说医生我很难过，然后医生就给他住院，他就可以逃离他老公，也可以到医院去修身养息啊，就一个非常喜欢住院的妈妈。那这个所以水癫痫或者水头痛，那你们就知道头痛癫痫也有这一路，但头痛癫痫还有其他路啊，但是脑子里面有小水泡或者小水肿的啊，用这个。那这个小水泡小水肿那不一定要长到脑子里啊，对不对？有没有可能长在手上脚上？有啊，就是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怎么今天有点长小水疹，就是那个水手指头啊或者身上面有一小粒一小粒像小小颗的水痘那样子，那个一个小像鸡皮疙瘩那样掐破里面有水的。小那种小粒，就是鸡皮疙瘩尺寸的小水泡，多酸。对对对，那吃五苓散，但这个，你先问。 春天才会有这种情况，其他时候都是没 有。那你可以发的时候吃吃看，就它，因为它抽身上那种小小的积水还是蛮腥的。那如果这个小水疹哈，它已经是到真武汤症的话，它会变成所谓的水毒红豆冰。就是你的那个整个小腿啊，腿上面会好像蚊子咬的那个一小坨一小坨，然后颜色是暗红色的，不一定会很痒，但是暗红色的一坨一坨的。我们小时候有时候说谁的腿上看起来像红豆冰，那是蚊子咬是吧？对，但是看起来有点像蚊子咬，但是很暗红色的一小坨一小坨的，就是到真武汤症就是水毒红豆冰了。那小他说皮上竖起，就是小粒小粒的水泡，那还在五苓散这边，好不好？就有个层级上面的差别。 就是我有吃一阵子吃真武汤之后，那个小水泡就比较 好。我觉得以体质来讲都会有点挂到，可是呢，五苓散症我还是觉得吃五苓散比较节省资源呐、啊。真武汤很大阵仗，那。我觉得真武汤的那个水泡哈、水坨，那红豆冰的整个那个暗红色是很明显的。那五苓散的话没有什么颜色，而且五苓散治这个也不会很快啦，就是你吃差不多两个礼拜左右看有没有效。 可是像我的舌头就是会有像那个像真武汤症的那一种。 哦哦，好、啊，那你就吃。我没有不准你吃真武汤，我现在只是在觉得说你跟我杠这个是在扰乱我教学，你知道我没有不准你吃真武汤，我现在在教学，就是说五苓散的。归五苓散，真武汤归真武汤，就是你当然你有真武汤症，你吃真武汤那个 OK 了啊，那个，然后呢，因为五苓散很能够帮助那个肠胃道吸水哈，所以各种类型的拉肚子，其实你喝什么拉肚子对照的汤剂，你都可以挂一点五苓散，它会变得比较有效，因为五苓散让，因为你知道拉肚子就是肠胃不吸水嘛，对不对？所以它的水分就一直掉下来。那你有五苓散帮忙的话，各种拉肚子都会比较好。那五苓散因为很能够把这个水拉的绕一圈，该丢的丢，该回收的回收啊，所以各种吃坏呢，多多少少都是有用的。当然，我觉得如果你是有什么出国到印度旅行哈、啊， 那个还是带平位伞加藿香正气伞比较安全，就是苍竹剂跟那个藿香剂啊，就是解毒的效果强一点，对不对？那还有，然后鱼虾蟹类的毒还是紫苏叶强一点，对不对？什么石灰败毒散，什么金黄败毒散，然后再加什么来个桂麻各半汤啊，就发酒疹，发什么鱼虾疹的时候可以发一发之类的。就是真的要出到那种很危险的国家，可能有更厉害的啦。那但是五苓散呢，就是吃坏的吃的有点不舒服，它都能够快点把那东西吸收了，然后脏东西分解分开来排掉。那我觉得通常家常中最常用到五苓散的机会是什么？就吃到那个味精太多的餐品。就胃经吃到啊，又口渴又尿少的时候，刚好就是五苓散症，完美的五苓散症啊，就是胃经很多的餐厅，那你就带点五苓散顶着先啊，会舒服很多。好像我最近这几年觉得被胃经伤到的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仁爱路上那个诸暨馅饼店的馅饼胃经很多。我没有想到牛肉馅饼、猪肉馅饼要给我放味精，然后还有那种不是很贵那种平价铁板烧的味精很多，还有什么？还有 泡面 哦，泡面，对，我已经太久没吃泡面了吧？那因为五苓散它是可以去这个消化轴的多余的湿气嘛。那我们说脂肪肝就是消化轴的湿气太多造成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脂肪肝就吃五苓散做保养，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啊。就食皮饮的，我之前教的食皮散、食皮饮，它的药性是在五苓跟平胃跟真武之间啊，就是有一点中间的。就是你如果你的腿啊、脚啊容易说站久了会肿的话，那用食皮饮；那如果没有到水毒这边的话，五苓散就可以。保养的不错了啊，所以大概这个道理知道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日常生活上可以用的地方一定不止我讲的这一点，对不对？就是你主症你就记得口渴尿少，是不是？就这样想。那上次教炙甘草汤讲到说治心跳不规律嘛，那其实心跳不规律，炙甘草汤治的是那个心跳偏快而不规律的，就是。每分钟跳到90下以上的，然后偏不规律的。但是有另外一种心跳不规律哈，它是每分钟跳动的速度可能只有60几下那样子，可是它会不规律。那种的话是脾胃太湿的心跳不规律。那个的话就是用科学中药都可以啊，就是平胃散跟五苓散合方的那个胃灵汤，那你就这样当点心吃，就是脾胃太湿的。偏慢的心跳不规律，好，那你就用胃灵汤保养就可以治得不错了。那这个五苓散呢，我要分叉出去的一个茵陈五苓散啊，茵陈蒿是一个中医治疗那个肝胆病发黄的特效药。我们在这个特效药是有一点在学理上面让人觉得有点困惑吧，就是。我们中医的医理是说人身体里面淤积的湿气或者是湿热会发黄，对不对？所以呢，那茵陈蒿好像就是一种可以去湿热的药了。可是问题就是，其实茵陈蒿是一个治黄的特效药，你其他还有很多去湿去热的药，你吃了也不见得就会不黄。所以我觉得可能茵陈蒿我们当作是肝胆系统的黄疸的一个某种特效药，这样想反而比较容易了啊。就是日本的吉义东栋曾经强调过，你已经发黄不要说湿热，很多湿热的药你吃了人也不会不黄。那这个，但是呢，张仲景的书里面还是讲说人哈，如果是什么比如说肝炎啊或怎么样啊发黄疸的时候。还是要从湿热来治，就是要把你的湿热清掉。那这个清湿热最基本的方就是茵陈五苓散，那能够利小便清湿热。那差不多的比例啊，就是五苓散4公克加茵陈蒿打磨成的粉1公克，其实茵陈蒿你要加2公克也无所谓，这个比例没有很硬啊。那稍微这样的吃一吃，如果只是像那个。发烧而发黄 的现象出来的时候，其实你那个烧你要看是不是阳明烧，如果是阳明烧的话，你要先想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对不对？我上次有教过的溶血型黄疸跟肝胆系的黄疸先不要混为一谈。那肝胆系的黄疸如果真的关系到胆管阻塞的，那还是要通胆管，这个方也没有用。好，那但是肝胆系的肝炎啊或什么的黄疸，如果就是说比较没有胆管阻塞的问题，就是你的大便还是黄的，但是眼白已经也黄掉了，因为溶血型黄疸眼白会后黄，没有那么快黄。那这个时候茵陈五苓散可以，或者是你们家妈妈上次是莫名其妙的回到家忽然一脸黄，对不对？就是莫名其妙的没什么发烧就忽然发黄，那茵陈五苓散特别好用。那常年累月的黄脸婆的黄，那是什么？小建中汤，对不对啊？那个，所以就利湿退黄。其实这个方子我教了，说不定你们一辈子也用不到一次，是不是啊？但是就是教学嘛，对不对？有带到的方就顺便这样的。那这个，那可是如果你发黄的时候呢，却是脉是浮的，那这样子又要回到太阳更表层的地方。那个是之前教过的桂枝加黄芪汤，就是能够去皮下之湿的桂枝加黄芪汤。你们记不？我那时候教桂枝加黄芪汤，还记不记得桂枝汤里面用大枣加到15克，然后再加黄芪治黄汗的，对不对？但它那个黄汗的病机是皮肤底下那一层，几乎可以说是少阳那一层有湿气淤积在里面。那拖久了人会容易什么？长烂疮，对不对？那少阳区有湿气淤积的时候，人会什么？髋关节不舒服，对不对？还有印象吗？啊，就是那个桂枝加黄芪汤，啊，带一下而已啦。然后再来呢，我们回到这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这个桂枝加去桂加，这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其实日常生活用到的机会也没有很多。只是它是《伤寒论·太阳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陷阱题，就是说，因为这一个陷阱题，让你反过来对于什么五苓散或者是真武汤之类的方子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这是一个教学用的条目，就是不是一个日常生活非常常用的条目。那桂枝汤啊，先去桂，牛排餐先去牛排。那叫什么？叫做沙拉霸，或者是今天吃素。那这个桂枝汤呢，把桂枝去掉了，然后加茯苓白术了。那这个时候它这个生姜大枣姑且不说的话，它呈现的就是所谓的苓芍竹苷结构。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苓桂结构，对不对？那桂跟芍的相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但这个方子可以蛮凸显的，因为这题是《伤寒论》重要的陷阱题哦。你看，他会说这个人他感冒了，然后他后颈僵痛，那后颈僵痛你就会想说，不是葛根吗？葛根吗？对不对？不对。然后身上呢觉得燥热，热烘烘，哎，燥热热烘烘，哎，不是葛根吗？不是葛根吗？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你会。然后呢，没有汗啊，那其实这个没汗也不是重要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流得出汗流不出汗不在主阵。然后呢，小便不利，那你小便不利啊，你就要想啊，这个小便不利我是不是应该用五苓散啊之类的。其实这个汤跟五苓散是有共用的地方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汤症你用五苓散也是会好转啊。然后可是最要紧的一个关键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你的这个西医解剖说的这个胃啊，有闷痛感。这个当然，如果你的胃是有那种心下痞，就是常年累月都在闷痛，那就是泻心汤嘛啊，那是我们以后会教的。但是这个你好像吃完一顿饭或怎么样的时候，你好像会觉得这个胃哈有一点胀胀的、隐隐的作痛这种感觉出现。其实这个汤症啊，你们日常生活中最能够用到的就是胃闷痛，而这个胃闷痛啊，苓芍竹苷结构它的功用在哪里呢？我们说桂枝是这样开的，对不对？芍药是在这个地方把东西水抓下来的，就是因为这苓芍竹苷结构，苓芍结构真武汤也要用到的，这个 附子汤也要用到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小建中汤已经讲了，对不对？它让那边松开，东西都抓下来，让你吸收营养，吸得比较有力，就吸尘器开大一点嘛，对不对？那这个芍药在这里的力道，就是说，当你的这个中焦以上的部分哈，那个水卡到吸不下来的时候，你必须用芍药才能把那个水抓下来。那抓下来以后，它才能够消化，才能够用，啊，就是对于水的这个功用，所以灵芍的功用在这里。那这里再加白术，那甘草的话，本来就是一般桂枝汤的剂量不说啊，那这个白术在帮忙那个肠道吸收水，所以这个胃闷痛啊，好像这个你的水塞在这个地方，它不能够吸收，所以有了这个主症的话。你就必须有能力去判定说，哦，原来我这个上身热烘烘、后脑勺发僵的这些症状都是客症，因为你的水吸不下去，所以自然没有水气润上来，对不对？就是卡到的是这里，就是从这里就开始卡了，那后面当然都没水啦，是不是？那小便当然也不会利啦，是不是？就是这一点在真武灵芍结构在真武汤里面也有充分的利用，就是从这里就开始卡的时候要怎么办？那这个，所以当你学了这个之后，有一次被丁助教说，同学在问说，哎，我这个晕车晕船的时候后脑勺发僵啊，那是什么？我说五苓散啊，就是从这条变出来的。因为五苓散本身没有，它本身条文没有说后脑勺发僵，可是你会知道水路不通的时候后脑勺会发僵，就这是一个教学用的条目。那这个教学用条目还沿用到有一个我们可能不一定会教到的方，好像是叫干脆半夏汤吧，就这个人拉肚子，然后上面有水拉卡住，但他拉肚子可是拉不到他该拉的东西，那也要用芍药把它拉下去让他拉这样。那这个好，所以这个方子就是你如果有机会胃痛的时候，你要感觉一下，哎，是不是水路不通的胃痛，因为胃痛也有这一路，因为这一路是最多中医医不好的一路，就是水不通的胃痛，这个你到外面看中医，他们开药大家不会想起这个方，啊，就会开你一些其他的方，然后吃了半天你还是闷痛，因为没有对到，啊，所以这样子。然后呢，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又八点了的。水无糖，附子汤，肾气丸，消烦散。我老天爷，果然这过去十几个钟头的课，不是两个钟头拼得完。我因为真武汤一开始讲又是好像不太容易下课了，这样子，我们下课一下，丁颖璇把这边擦掉，然后这里抄肾气丸，这里抄两个消烦散，好，下课一下。